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的天父叫我们听什么声音呢？我们看看。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的天父叫我们听他所喜悦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要听他的声音。那么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继续看。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上，非常害怕。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耶稣怎么说？他说：起来，不用怕。起来，不用怕。感谢主，我们不用怕。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一节，看这段经文。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像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事件。今天在教会年是显现期最后一个主日，就是登山变相日，英文叫做 Transfiguration。 也可以说今天是显现期的高潮，因为非常清楚，对不对？耶稣这样很清楚就在显现给他三个门徒看他荣耀的神性。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真的是上帝在整个旧约里头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主。摩西和以利亚也来作证。摩西和以利亚代表了整本旧约圣经，代表了旧约的两个大的部分，所谓的律法书，就是摩西当代表，还有先知书，以利亚这边是当代表。那么摩西和以利亚这时候在这高山上显现也是很适合，这是因为这两位是很熟悉在高山上经验到上帝的荣耀。摩西最清楚，他曾经在西乃山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对不对？其实以色列百姓从山下已经看到了，也觉得非常可怕，上帝像烈火一样。摩西自己呢，他在山上很想直接看上帝的荣耀，直接看上帝的脸。但是上帝怎么说？他说：不行，你只能看我的背后，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的脸还能继续活着。我们罪人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得了上帝100%圣洁的荣耀。以利亚呢，他在加密山上的经验是什么呢？他也是经验到上帝圣洁的荣耀。这次真的是上帝的烈火把以利亚所摆上的祭品、石头甚至水都完全烧尽了。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他们就马上俯伏在地上喊叫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可怕。所以这次摩西和以利亚再一次地到高山上经验到上帝的荣耀是很适合的。那么这次可不可怕？一样可怕。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在这时候，马可福音就已经告诉我们，彼得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非常害怕，他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他就这样随便讲啊。好，我们继续。 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的就俯伏在地上，非常害怕。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也应该非常害怕。他们是罪人，但是他们现在经验到上帝完全圣洁的荣耀。罪人跟这位圣洁的上帝应该不能在一起。门徒知道他们根本不配，根本不配在圣洁荣耀的上帝的面前。他们想，糟糕了，糟糕了，一定会灭亡了。弟兄姐妹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验过像门徒那样这种感觉，这种害怕。如果连耶稣最优秀的这三位门徒，如果连他们都是完全不配的罪人，因此他们在圣洁上帝的面前非常害怕，那么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当然应该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应该怕死的罪人。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经文思考一下。天父说我们要听耶稣的声音，但是我们常常听别的声音。我们听电视收音机的声音，我们听的时候也很容易接受他们的声音，这跟神的话语完全不同世界观的声音。还有什么别的声音呢？很可惜，我们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声音，常常也是我们不应该听的。家人说，不要受洗，要拜拜。朋友、同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常常讲别人的坏话，我们也很乐意地听。我们甚至补充我们自己关于那个人的坏话。唉，你有没有听到张三弟兄、李四姐妹他们怎么做？没有。哦，这次又是什么？哦，他们就是这样子。教会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弟兄姐妹们，第一，我们不应该想要听这些话。第二，如果还是听到的话，我们不要自己继续讲负面的话，也不要告诉更多的人这些话。我们反而要替那个被讲的人，替他讲正面的话。我们更应该为他祷告，更应该想办法自己去帮助那个人。但是我们常常都没有。还有什么别的声音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声音，因为我们自己实在太骄傲，也太自私。我们自己对自己说：啊，你没有时间关心那个人，你已经做够了，你已经做得很好。其实，弟兄姐妹们，应该学习你的榜样才对。我们真的都是骄傲的法利赛人，你如果不承认的话，你就更是法利赛人。好，这是一种我们不应该听的自己所讲的话。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听的自己所讲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呢？当我们终于了解到我们的确常常听不对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也终于了解到，就像我们的经文一样，我们罪人在上帝面前应该很害怕，在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我们会听我们自己对自己说：哎呀，你失败了太多次，这次上帝不会赦免你的，你基督徒的见证实在太烂，上帝已经不理你的，你没有希望，你就是要怕那圣洁的上帝，怕他的审判。我们有可能就是会这样对自己说这些话。但是同样，那位完全圣洁的上帝说：不，不要听这种声音， 你只要听我所喜爱的喜悦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只要听他的声音。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前来摸着你说，起来，不用怕，起来，不用怕。耶稣三次在马太福音跟人家讲了这句话，不用怕。希腊文是没 phobaisda。耶稣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当人了解到耶稣真的是上帝，因此他们觉得好可怕。他们想，耶稣是那位圣洁的创造主，我呢？我只是一位该死的罪人。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但是耶稣却说，不用怕。第一次是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门徒怕死了。的确，他们首先以为耶稣是个鬼，而怕死。但是我想，他们了解到那是耶稣的时候，他们还是怕死了。但是耶稣说，不用怕。第二次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门徒看见耶稣神圣的荣耀，也听到天父的声音，就很害怕，但是耶稣说，不用怕。第三次是耶稣复活的那天，几位妇女去坟墓找耶稣的尸体，但是他们却看到的是复活的荣耀的耶稣，他们想，哎呀，这真是大能上帝的儿子，他们因此就很害怕，但是耶稣说，不用怕。在这三个事件，每次当罪人了解他们是站在圣洁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很害怕。就像另外一次，彼得第一次经验到耶稣行大能神迹的时候，他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那时候说的一样，不用害怕。为什么不用害怕呢？因为就像另外一次，当一个瘫子被带到耶稣面前，为了得到医治的时候，我想，这是那从屋顶坠下来的那位，我想这个瘫子也是有一点害怕。这位是耶稣呢，是上帝神圣的儿子啊。但是耶稣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耶稣同样今天对我们说，不用害怕。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虽然犯罪，但是犯罪没有关系？不是，犯罪总是有关系的。绝对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罪，上帝不会小看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罪，甚至最小的罪，因为我们每一个罪，耶稣就需要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所喜悦的爱子耶稣基督需要在十字架上受到圣洁上帝对罪的愤怒。我们的罪总是有这个关系的，好可怕，但是也是好安慰我们的。因为就在那时刻，耶稣在代替我们，也在赦免我们的罪，甚至我们最大的罪，这也都蒙了赦免。这是非常奇妙，根本想不到的。上帝多么的爱我们，耶稣可以对我们说，不用害怕，是因为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神学家会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被动地代替我们，但是耶稣也是主动地代替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主动地代替我们的意思是说，耶稣代替我们过个完全圣洁的，连一次也没有犯罪的生活。我们罪人不可能这样。耶稣呢，他也是100%的人，但是他不是罪人。圣经说，耶稣像我们一样，他是人，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耶稣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耶稣跟我们一模一样，也都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就像我们在电视上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耶稣也听到这种属世界人的声音。百姓有一次叫耶稣当他们世上的君王，但是耶稣不听这种声音。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当荣耀的君王。跟我们一样，耶稣也听到他家人和朋友不对的声音，他们也都不要耶稣做他拯救我们的工作。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几节，我们就看到，甚至门徒长彼得对耶稣说：“耶稣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死啊！”耶稣可以听这种声音，舒服多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回应？他骂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想神的事，只思想人的事。”耶稣不听这种声音。剩下是我们自己常常听我们自己不对的声音。耶稣呢？这个我们要小心一点。但是我们应该说，耶稣也受到这种试探。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他怎么说？他祷告说：“我的父啊，可能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连这个试探，听着自己所说的不太想喝苦杯这个不对的声音，耶稣都听到，但是他不听从他。感谢主，他替我们完全通过。我们常常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耶稣完全完美地照着他父的旨意。在这里，腓立比书可以做个很好的总结。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替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圣经又说，因着这一人耶稣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因为耶稣的顺服，你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是个义人，耶稣本神的义披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不用害怕。我们在这一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可能是很安静的。很多声音会引诱我们做错、说错，还有想错。我们常常也就会听从这些声音便犯罪。这时候我们应该听上帝神圣的律法的声音，听他定我们的罪。你不应该听这些声音，但是你还是听了，你是有罪的。我们这时候就感觉到圣洁上帝的审判，我们看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大能，因此我们就很害怕，也就跟彼得一样喊着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你这样承认你的罪是好的，但是主是不会离开你的。圣父现在跟你说，你不要再听这种声音，你现在要听我所喜悦的爱子的声音。我知道你罪的重担实在很重，现在请听耶稣的声音。他跟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圣父继续跟你说，我知道你的罪常常提醒你，你根本不配活在我的国度里面，你的确完全不配。但是现在请听我爱子所讲的话，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天父把国度白白地赐给我们，把永生白白地赐给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完全顺服圣父的旨意，也代替我们受苦受死。因为耶稣这样做，他就可以告诉我们，放心吧，不用害怕，你的罪蒙赦免了，起来，不用怕。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